想中属于我们的婚礼，安静了在我枕边的梦里。我知道相爱原本就不容易，爱不是一加一，努力就有结局。哦哦，撒娇的、可爱的、黏人的、爱哭的，照片里曾经的都是爱着你的，脸颊的泪还温热，却没有人握我的手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夜里徘徊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雪下的那么深，下的那么认真，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。 此刻，唯你相伴。

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。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 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人民网发表，伴随着广场舞的流行，噪音扰民等等问题越发凸显了。近年来呢，有多地出台相关的法律和法规文件，从场地、时间和音量等方面为广场舞立规制。那从三月开始啊，新版的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正式实施了。居民在广场跳舞如果被认定为扰民，可能会受到治安处罚。那一边是全民的健身热潮，一边是因为广场舞引发的矛盾冲突事件屡屡发生，到底该不该罚呢？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来看网友的评论。小猫 KK 说，当然应该了，广场舞的噪音问题应该正视，公共空间应该得到尊重啊。真地说，我觉得不应该，与其追究健身老人的责任，那为什么不多建老年人的健身场所呢？有分析说啊，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，中国老年群体对公共文化资源的需求呈现了井喷的状态。广场舞虽然小，但是透过广场舞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也需要慎重的对待，对广场舞进行引导、扶持和规范，也是实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均等化的重要抓手，是推进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，还是应该谨慎对待的。继续刷新微博。环球时报发表，近日一张最新的中国彩礼地图热传网络，其中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，不仅彩礼的礼金数额惊人啊，房子车子等等也成为了结婚的标配。你结婚的时候有彩礼吗？对于结婚收彩礼的习俗你怎么看呢？来看网友评论。胖哥说，2006年跟老婆裸婚哦，感谢老婆。七一说，我结婚的时候婆家只给了我一条金项链，没有其他了。我觉得两个人结婚感情才是最重要的呀。彩礼习俗有的地方已经成为了陋习，爱情不是买卖，也要适可而止。爱生活，爱微博，我是主播雨阳，求了九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 Sophia， 黑夜的黑是被谁抹黑？为什么月亮没有光芒？还是我已盲？ Hey Sophia， 你又带我到什么地方？为什么心也没有声响？还是我耳环？火柴刹那擦亮，看见你背对我在逃亡，瞬间有万只帆船在摇晃，脚下的土地都变成波浪，我跌进一阵恐慌，伸出手掌要你平安，却被你背叛。约定前一刻剩余的目光，你面无表情靠在他身旁，你若要灭我绝我，只想无情，不用布置这么大战场。 Oh Sophia， 你要的只是我的心脏，你要的只是我的天堂，双手奉上，幸福是个假象，我还为你去装模作样。我说过我永远比你倔强，我说过我永远不会投降，愿意的魂飞魄散，天闹地荒，还有什么不可以绝望？我依然站在

宛如回首秋的风，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。繁华落尽，一身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尽也无语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。漫漫长路，起伏不能由我，人海漂泊，尝尽人情淡薄。热情热心，欢冷淡冷漠，任多少深情独向寂寞。任随风过，自在花开花又落。不管世间沧桑如何，一层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 概念大碟仙盒的罗文也成为香港第一个将流行歌高度专业化的歌手，他是优雅的，也是奔放的，张弛有度，一招一式都有风范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许多的青春偶像一个又一个的冒出来，但是这么多年却没有谁像孟庭苇给我们一样纯净空灵的感动，总是喜欢聆听那柔弱而又坚强的声音，是那样的亲切和温暖。经典969继续来听孟庭苇心电感应。

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？海蓝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 被封为聊胜系情歌天后的辛晓琪，凭借无数的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。她总是能够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，让听歌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灵魂的共鸣。我们总是能够在她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，并着自己的爱情。我想情歌还是老的好，在这个深秋的平淡一天里，不妨把耳朵交给经典九六九，交给吕方，来听这首老情歌。 在心中，虽然